各两宗，北京和云南各一宗。内地累计超过225,000宗确诊病例，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19,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80点，升461点，成交金额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83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7，升4.8；腾讯控股394.8，升10.6。港交所391.2升17元，美团是206.2升8.1，吉利汽车19元升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94升了1.58元，药明生物78元升8毫，小米集团13.1升8.8毫，京东集团258.8升9元，盈富基金22.52升4.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638，瑞士法郎8.203，澳元5.43，新西兰元4.95，欧元是8.292。每百日元对港元5.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9点，升335点。港金报17,1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59美元，卖出1,83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啦，去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北角码头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北角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奇德村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另外较早前的湾仔分域街由于有警方行动，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刚刚收到中最新的坏车报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着九龙货仓有坏车，龙尾在启德消防局；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着九龙货仓有坏车阻路，龙尾在启德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明华大厦 A 座、马鞍山锦丰苑锦轩阁、中环国伦街45至47号、长辉大厦高层地下3号铺、

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我系梁继章。 早晨，早晨， 唔该你抢第二啊！ 星期唔好嘈我，今日我系二哥。星期一唔好嘈，收晒声。星期一一筹 晒声个爸爸， 一筹莫展，睿睿病倒了，我能放心吗？欣欣坐堂，我能开心吗？ 哇，对得咁好嘅， 系啊系啊，今日咧就阿李婆咧就真系有少少唔舒服啦。佢其实翻咗嚟嘅，咁啊头先翻到嚟咧，就佢状态咧睇嚟咧就好似平时马小强再扣五分嗰啲咁样咧，即系马小强翻嚟，你都知佢交个咩人俾你噶啦，再扣五分咁，所以你知道今日咧就开唔到咪 啊。 咁所以我哋都建议佢快啲翻去啦。咁啊做咗呢一个快速筛查，咁啊拍个冇事啊。不过希望佢真系冇事啊，因为要再做多两次啦。咁就无论点都好，就翻咗屋企啦。 系咁啊，我就系、是、披甲上阵嘅雪白恩啊， 雪白恩 咩叫雪白恩？ 因为咧嗰日咧阿松哥咧经过咧，佢话哇阿 何松恩先生 系啦，咁啊你咁白嘅咁样无端端同佢讲，跟住我系 佢企喺你边度啊？ 唔系我其实都系着住短袖衫， 睇手臂睇到你唔好肤浅啊！ 我以为你着长袖衫 嘅呢个人，系 咁啱我又系即系啱啱我饮紧嘢嘛，冇教就佢话哇你面色好白，好惨白咁样， 惨白 系惨白直情，咁跟住我哎呀，其实我本身都好白嘅， 但我估你系从来唔去晒太阳嗰啲。 其实我晒过嘅，其实我晒我有一 轮唔黑噶嘛，有啲人 晒得黑嘅，晒得黑，但系咧我会换皮，换皮之后就白翻。 哦，原来咧蛇练嘅， 好似条蛇咁。 系啊，因为我试过咧去啲中东地方咧 exchange 住咗成个月啦，去咗以色列住咗成个月，咁咧嗰度日日都系哇好猛太阳，再热过香港，即系日日都40度咁样。咁我咧系住咗成个月之后咧，我系基本上真系换咗皮咁样嘅，成个人都黑咗嘅， 所有皮都换晒啊！ 系啦，跟住咧就之后咧，我又去一个地方叫牙买加啊，又系好阳光充沛嘅，又系哇晒到黑晒，跟住咧再翻去即系香港一啲比较冇咁多阳光嘅地方啦，系慢慢咧我啲皮会甩， 会变真， 真系会甩嘅， 因为你底色系白色噶嘛， 系啦。 但你试下嗱，如果你用一年时间喺嗰啲地方住咧，我相信你会。即系由底上到面咧， 即系底都换埋啦， 底都换埋， 我谂 我哋通常都系偏白嘅， 你换底咁你少都 点啊？你阿马小维，你 我都系偏白，但系其实我觉得黑啲好睇啲， 系啊，阳光啲、古铜啲啦， 系啊，黑。即系黑啲，黑得好睇啲嘅。 我觉得我会好看， 黑得嚟又实，咁咪好睇咯。佢觉得松飘飘咪。 我实噶， 你实 明嘅明嘅， 我好实嘅， 但系 诚实， 但系笨咧， 诚实诚实， 笨咧，咁实而笨好惨嘅，喂，嗱，今日咧，我哋希望 Sarah 咧就快啲好翻， 早日康复啦。 我哋嘅节目里边，不过咁有半个钟都有 Sarah 出现，因为今日嘅淑女关注组已经录咗音嘅， 系犀利啊！ 今日你唔好讲错嘢啊！阿欣欣 producer 今日佢两个职位，又系主持，又系呢一个编导 ，mark 你分。 我使惊佢， 强哥睇住我， 抄你牌啊！好啦，好意思，你叫声下啊，31度气温，今日天晴，局部地区有阵。三个小时节目开始。 I wanna know your story. In the Sahara sun, I wanna be shake your bum bum, shake your bum bum, shake your bum bum, shake your bum bum. 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三十一度气温上嚟湿度69%，风骚范围今日咧又欣欣坐阵嘅，咁啊代替咗阿李婆，你既然代替李婆咧，你记得用翻佢啲口吻对佢， 大家好啊， 系啦，你记得你吓，即系耐唔耐要粉饰下， 得啦嘛 ，OK， 礼节性嘅说话，头先我讲完啦，唔系咁你梗系要啦，佢唔舒服，系咪都要去慰问下？慰问完轮到我啦啩， 你又唔舒服咩？ 我唔系。 禮節性嘅説話，即係言下之意，老兄你即係話咧，嗱問候就問候你啦， 係啦， 再用另一個方法問候你，係咁意思咧。 我唔係，我即係想大家公道啲。佢話病咧，唔該醫生治， 醫生治唔加按到。 唔好咋咋弟弟，我都識得扮病，你係咪咁意思咧？ 我冇講。 嗱，有重温系統嘅，阿李和，你聽完今日阿馬小強嘅發言，你始終會 翻俾佢聽， 你始終會有康復嘅一日。康复咧加倍俾翻佢得噶啦， 系 佢窒你一句，你俾翻五句佢。 你唔好病啊， 你唔好病啊， 你唔好请假。 我使惊， 你病翻嚟，我哋就会话点啊，扮得好似喎。 系啊，医生纸咧， 医生纸咧， 喺边啊？ 有冇呕啊？ 系啊， 呕唔呕？背梅打两拳，打到佢呕为止。人哋呕两次啊，今朝吓。 其实我头先都一时冲动啫。 啊，冲动系有代价噶噃。 我知啊， 你有冇听嗰啲政府讲过啊？唔好一时冲 动。佢咧。贵得好贵啊，好快贵翻。 系啊， 好乜人？好冇， 我冇腰骨， 冇腰骨。 系啊， 嗰啲回魂嘢嗰啲，唔好意思，我头先语气重咗少少，即刻翻嚟就 两句就贵得。 呢啲咪世界仔咯， 太迟啦， 系咩仔？唔系世界仔， 咩仔？ 唔知啊，自己填咗两个窿啦。喂嗱，因为疫情改变咗我哋好多，即系今朝譬如阿 Sarah 佢话唔舒服咧，第一时间咧有个世界仔就话。快啲測試，跟住褪後兩步，你檢測咗未？ 係啊，保持社交距離。 世界仔，本來企得好近問候，可你唔舒服，褪後兩步先，做咗檢測未？呢個係疫情改變我哋對病人 對 病人嘅態度。 唔係有冇見過嗰啲咧？去過喺隧道咧，遞嗰一蚊咧唔夠咧，咪攞個盒仔懟住棍過去嘅。我爭啲上我接棍， 你隻手唔夠長。 係唔係？我爭啲想企喺門口嗰度懟嗰個快速測試俾阿李婆。 但我想讲乜嘢咧？就系、是、改变咗好多嘢啦，同埋咧，嗰种改变咧系潜移默化，即系等于咧有一日我哋即系叫讲笑咁讲咧，新一代讲乜嘢？即系疫情后出世嗰啲叫最新嗰一代啦。 系， 佢哋将来咧可能唔戴口罩咧，反而唔舒服，或者 系啊，因为我有啲朋友咧都系呢两年生小朋友咧，佢哋生出嚟嘅小朋友系未试过出街唔戴口罩嘅， 系啊， 佢哋真系觉得系一个 norm 一个常态嚟噶啦， 系啊，同埋佢已经克服咗。嗱，我哋呢一我啦，我唔代表你哋啦。最初戴口罩咧，你真系觉得周身唔舒服，尤其是 焗住， 尤其是而家热天 啊，好嘢，唞唔到气。 系啊，但系原来佢哋如果一出世就已经要戴口罩咧，将来可能啦，我唔知啊。当呢一个病会放缓咗，大家即系可以真系好唔使戴咯。佢哋會唔會有唔習慣？ 我諗一定會有 嘅，好似冇著衫咁樣。 係啦，依家咧就直情我有朋友嘅細路咧出街之前，如果冇唔記得戴口罩啦，通常都唔會戴，即係真係咁啱唔記得戴咧，佢會同媽媽口罩咁樣嘅咯，即係覺得咧，喂，好似唔記得著褲咁樣， 服裝之一， 服裝之一，冇錯啦，已經必備嘅裝備。 明白。 仲有好多嘢咧潛移默化嘅喎，好似而家日本咧嚇，佢推出一種飲食文化。咁其實我哋作為中國人咧，好早已經聽過叫食不言，寝不語。阿媽有冇教你啊？阿世界仔，Well boy。世界仔 ，Well boy， 阿 Well boy， 新落 阿妈，但系咧，以前咧教就还教，我真系咁讲啦，有边个真系会食不言啦？ 系啊， 有边个真系？ 其实有时啲父母都好多嘢讲， 系啊， 中国人习惯嘅就而家都系嘢，你成日 family 食饭，个个唔出声咩？ 同埋嗱，除咗 family 之外，有时你同事。即係食飯都係一種叫社交嘅場合嚟噶嘛，大家傾下， 即係有啲嘢傾，甚至乎約食飯， 甚至你約客人去傾生意，你都係用食飯去傾。人哋話啊嘛，嗱，你 well boy 啊，你知道啦，生意咧如果擺上食飯台咧，可能會傾得 方便啲， 或者摸住杯底咁樣傾啊， 就好過你坐喺個 conference room 咧，大家揸個 file 好嚴肅，可能係咁，係咪咁啊 ，Will Boy？唔係，因為你係做生意啊嘛，你以前雖然 唔係係嗰啲氣氛真係特別好啲嘅，即係以前咧，我哋喺國內咧，如果你唔同啲老友咧去桑拿咧，大家剝光珠咧，都未係覺得好， 但係唔尷尬， 唔尷尬， 你同啲客咁無端端 唔尷尬，因為大家覺得咧咁嘅情況之下，大家 冇電話，先可以射低個防線， 係啦，都冇電話啊嘛，冇錄音啊嘛，乜都冇啊嘛，就大家 要咁小心啊，要冇電話先同佢傾。 咩生意？我哋傾過億嗰啲生意啊！ 你啲咩生意？ 過億嗰啲咯，你哋未傾過啊？我 sorry， 咁使唔使抹開俾我檢查？ 分分鐘有秒秒鐘幾廿萬上落， 攝啲嘢啲碌碌啦， 金屬探測器啊，掃一掃咁。 阿馬生，俾個碌碌啦啦去檢查先。 嗱，俾個碌， 你啲咩生意啊？ 大生意啊！ 喂，老細，照住個碌碌啦啦先，睇下有冇攝埋個偷聽器。好彩我哋冇同佢一间， 仲要防水嗰啲喎， 系啊， 摄只鸡髀喺里边， 系都倾到有啲肚饿啦，咁唔知边度攞只鸡髀出嚟， 诶，请佢食啊，老细 真系鸡髀嚟嘅， 咁所以我讲就系冇咩人会真系会唔倾偈嘅，但系而家咧就因为个疫情啦，咁日本咧而家有啲嘅由一间咖喱店开始嘅，就贴咗一个字叫默食。推行呢個默食，默即係沉默咁解，默食嘅文化，即係話希望大家真係只係食嘢。好啦，如果你真係有嘢要講，例如你同嗰、那個侍應講多對筷子先算啦，你用手勢係搖一搖手，做一個筷子嘅手勢，係啦 咁樣啊。但其實我會諗起咧，即係之前都有啲拉麵鋪係咁樣，不過佢就 一格格嗰啲 係啦，一格格嗰啲，咁你自己坐喺度好似自修室咁樣自己食咧，咁嗰啲就都好難講嘢嘅，都會少講嘢嘅。咁呢個佢個間隔係真係好似普通餐廳咁， 唔係啊，個間隔都係好普通嘅，不過佢意思即係叫大家自己自律。嗱，你講嘢即係圖書館啫嘛，你講嘢咁個口喺你度，你要講我都耐你唔何，不過。我講咗啦，呢度叫默食，希望大家真係淨係食嘢，唔出聲咯。就算你一家人嚟，都大家唔好傾偈，可能眼神交流啊，指啊。夾啦，咁即係舉個例，我而家唔可以扮啦，我如果我唔出聲，大家聽唔到啦。 有咩好玩咧？我覺得唔好玩。 唔係好唔好玩啊？ 好唔好玩係防疫 情啊！ 唔中意啊！我唔會去呢一間鋪頭啊！因為我慣咗食飯講是非啊嘛。 咁都有啲網民話嘅嚇，咁我以後我唔去呢餐廳啦，即係 真係唔去啊！ 好冇自由啦，第一就係覺得。吓咁咪个气氛咪好僵咯，咁样咯， 系啊， 系啊， 唔系，但系咧，如果你咁啱遇到有啲朋友咧，即系想你唔系好想同佢讲嘢，佢 你讲我啦，你不如如果阿 Joy 咧，佢实话我嘅，你试下， 即系譬如我想要马小强， 佢仲有少少 唔系马小强想， 佢仲有少少同理心， 系啦， 要做多几日，等佢磨灭咗啲同理心， 即系譬如马小强想约我，我又其实冇乜嘢同佢讲，咁我去啲餐厅咪 fit 晒咯， 系冇错啦， 冇错， 除咗默食之外咧，咁而家一啲嘅叫做观光点啦，譬如北海道咧，提倡三默添啊，三默默食默浴，浴即系出浴个浴啦，即系冲凉咁解啦，默脱衣。咁啊，各地嘅公共浴场咧，佢哋比较多啦，啲温泉啊等等咧，都贴满咗默浴，即系大家嚟呢个风里咧，冲凉唔紧要，泡汤唔紧要，但系咧尽量唔好讲嘢啦。咁啊，甚至咧，因为泡浴嘅时候咧，虽然甚至有啲人戴埋口罩，但系你唔可以强迫佢嘅，有啲人又冇戴，咁佢就贴出。沐浴，无论你有冇戴口罩嚟冲凉都好啦，就最好唔好讲嘢吓。咁甚至咧就穿上禁止私语啊，嗰只 T 恤啊，写埋唔好倾偈，喺个 T 恤度。 咁啊，马小强去到嗰度就冇得倾啊嘛。 唔系啊，我唔出声冇所谓啊。 你用 body language 咯，你 我个女朋友仔，如果佢发声咁点啊？ 咩啊？ 佢发声， 佢无端端点解发声啊？ 我点知佢啫？佢发声我唔制咩？ 我谂睇法都系想闹你， 我控制唔到噶嘛？你有冇试过啊？ 见到你就想闹 你，攞最近嘅嘢塞住佢个口咯。 系啊， 我唔知最近系乜嘢，你见到乜嘢就乜嘢都塞，衣服点又乜都塞住佢个口。 你 做得出噶？ 你 接啲接待嘢，你随时做得出， 咪系咯？ 系啦，咁唔单止吸我，有啲咧，我真系觉得。呢個咁都得，佢有叫麥卡拉，麥卡拉即係唱 OK， 用手語唱卡拉 OK 啊！ 傻咗， 我估嘅意思咧，即係話 唔好唔戴口罩，唔好唔戴口罩，因为你实喷口水嘅。 系啊系啊， 咁咯系。 咁其实依家如果去亲卡拉 OK 都会戴晒口罩啊，都成。 我好耐冇去咯。 其实讲真，你卡拉 OK 房你戴唔戴佢鬼知咩？ 咪咯。 不过即系为人为己都系戴翻啦。 冇错。啊，最紧要身体健 康。 系啊，我实戴嘅。 搵嘢塞住佢个。 系啊。 OK， 我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跑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澳门的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表示，过去一日新增96宗核酸阳性个案，今轮疫情累计357宗，新增个案中50宗在社区发言，46宗在管控中发言。截至今早8点，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8283人。另外，澳門今日起一連兩日進行第三輪全民核酸檢測，居民前往核檢站前要先進行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檢測並申報，結果陰性才可以到檢測站，否則不能入站。當局呼籲居民不應跨區檢測，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說，暫時沒辦法確定要做多少輪全民核酸檢測，要視乎實際研判。香港仔南寧街香港仔中心港昌閣今早完成強制檢測行動，463人接受檢測，發現一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在受限區域內又派員到訪162戶，當中18戶沒人應門，當局會採取措施跟進。全國人大常委譚宇中說，不揣測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否親自來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暨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但既然已經宣布他會出席活動，相關訊息重要，至於細節安排要等待當局宣布。譚宇中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有關當局要求他每日到指定地方做核酸檢測，出席活動前一日安排到酒店隔離，至於是今月29或者30號到哪間酒店等細節，目前仍未知道。譚宇中又提到，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希望習近平在典禮上談及中央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指示，以及展望香港未來發展方向。日前確診新冠病毒的特首辦主任、後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他和確診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快速測試都已經轉陰性，基本上兩人已經完全沒有病徵。陳國基回覆本台查詢時說，根據衛生當局指令，如果他在今個星期三和星期四連續兩日快測陰性，就可重回社區，而曾國衛只要在明日和後日連續兩日快測陰性，亦可重回社區。至於參與宣誓就職的問題，陳國基說最終交由政府決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61点，升543点，成交金额6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7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8点，升1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9.6，升5.7；腾讯控股397元，升13元。港交所392元， 2.12升18蚊，美团208蚊升9.9，小米集团13.34升1.12，吉利汽车18.98升1.04，盈富基金22.65升5.8，南方恒生科技5.05升了2.1，快手90.65升3.3，京东集团262蚊升1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84，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8，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8点，升276点。港金报17,1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71美元，卖出1,83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有中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对出嘅慢线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大老山隧道较早前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就有坏车阻路，现在拖走了，仍然影响到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就比较车多。在港岛区，由于较早前湾仔分域街有警方行动，现在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驾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环龙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德士古道回旋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和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粉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山野事务所。 始终最要跟人不同，我们真的控制不到它。其实你等个画面按那一下是得 0.01 秒的机会。 他是 CIBS 广播人生态摄影师 Terry。 无分国界的爸妈。 离开的人太 traditional， 他们就以为我们如果自己揀个老婆的话就一定会离婚。但如果是家长都在这里出世的，那他们就给你试一下。 他是 CIBS 广播人尼泊尔裔港人 Shiva。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 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丰收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丰收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噶啦，30度气温，相对湿度70%。坐喺直播室有梁继章啦，有呢个世界仔马小强啦，同埋呢个 Autumn 吓欣欣啊，都系原来是这样的啊，欣欣吓咁啊，今日咧代替啊 Sarah 姐姐、嗯、，Sarah 姐姐今日咧就希望佢快啲翻屋企休息一下，同埋希望早日康复啊！ 记得听日问佢攞咩啊，欣欣 咩啊？呢个我会问佢攞啊，佢自己会俾我啦，唔通俾你咩？医生纸啊嘛， 佢真系好衰啊！佢嘅即系完全不改， 佢就俾医生纸我，就俾个铁拳你。一锤窝来啦！ 喂，嗱，好啦，咁啊，讲食嘢啦，食嘢咧就系话咧，有一篇文章，佢话咧，其实咧有冇留意到咧，某啲嘅食物食完之后咧，其实咧，除咗得到饱肚之外咧，你仲有啲嘅食物带嚟嘅副作用，咁有啲就麻麻地好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当然唔系讲话食少少啦，即系可能食比较多嘅份量先会啦。第一，红萝卜食唔食噶？你哋 食啊， 食 食煲汤嗰啲我就 煲汤啫，但系我谂。你唔会专登爱嚟做食材煮嚟食啩？我就唔会啦。 外国就有啲人直情攞嚟做，系咪 carrot cake 啊？ 系啊， 系啊，整蛋糕，我就麻麻地嘅，嗰阵味就 腥腥地 啊。系啊，系啊， 我都系煲汤，我都会食，但系都唔会食得多咯。 系 系啦，咁个红萝卜吓。佢個紅蘿蔔素咧食得多咧，會堆積喺皮膚裏面，所以咧就會點咧？手掌啊、腳掌咧會比較容易發黃嘅，同埋咧皮膚咧會輕輕變橙色，咁都係因為紅蘿蔔帶嚟嘅一啲嘅要食咗嘅後果。 有冇嗰啲人 當然唔會係永唔係永遠嚇，即係 一陣可能散咗就冇啦。 係啦，冇錯啦。咁我哋唔食啦，所以唔討論啦。第二樣嘢就係辣。酱啊， 辣酱， 佢话有研究显示，如果啲中意嗱，我真系唔会，我从来都唔加嘅。有一只 T 字，佢 系 好辣咁，怕咩嗰只？ 有几个颜色噶？ 系咩？ 我通常都系嗰啲越南铺会见到啊，即系嗰啲。 有咩色噶？我想问。 绿色、橙色、红色。 咁佢辣度系咪唔同噶？ 我唔食噶，但我知道佢因为我识嗰个朋友嘅，佢就 做。你咪讲嗰只 T 嗰只？ 系啊系啊系啊，辣椒啊嘛， 辣椒仔 啊嘛，系啊。佢話啲人好中意食嘅，但係綠色嗰只真係俾人比較少人食。 綠色嗰只 係綠色嘅，有一支係綠色嘅。 我隱約都記得好似係。 我就試過咧，有一次咧幫人做兄弟團啊，咁咪 又攞啲嘢嚟玩啦， 又接新娘啦，跟住咧哇，我哋每個兄弟咧要飲十杯。唔係好好細杯嗰啲一 shot 咁樣啦， 係 要飲十杯， 但係佢冇抽氣㗎。 我唔知啊，我總之飲完十杯之後，我講唔到嘢。 如果十杯啊， 真係唔好玩。 十杯仔十啖咯，你當 會唔會太嚴苛咧？ 真係唔好啊！其實我覺得玩啲遊戲咧，如果係即係傷到身體，真係唔 係冇錯冇錯。我第一次同意你，係 真係啊！你食幾抵佢咯？ 但我想俾佢飲十杯。 我第一次同意你嘅講法，即係你玩唔緊要，但你玩完之後，你玩到個新郎伴侶謝曬， 謝曬啊， 喉嚨開唔到聲。 我哋啲兄弟謝啫，個新郎冇事，就係因為我哋幫佢頂咗。 係嗱好啦，咁啊食咗辣醬會點咧？佢原來咧根據一啲研究顯示咧，喺晚餐之中加入一啲醬料啊、芥辣啊等等咧，係瞓唔到或者難入睡嘅，難入睡嘅嚇。喂，因為入睡需要調節體温，食咗辣味嘅醬料過程咧會影響睡眠。咁我唔食我就唔知道啦嚇。不過人哋話咧食得嗰啲麻辣多咧，去大便嘅時候咧會好興喎，係咪？係 啊， 係咪啊？ 我冇食噶， 你哋都冇啊？ 我有個朋友食 間中一次咯，係啊， 頭殼頂飆汗嘅，但係佢照食，即係佢覺得好爽嘅。 會有飆煙啊？個頭殼 個頭殼頂飆汗啊，熱到咁樣。 但可能佢就係追尋呢啲。係 啊， 但係譬如咁麻辣嗰啲，通常都比較油嘅。咁之後真係要可能要去幾次廁所先清 清得到。我唯一食就係日本魚生嗰只咯， 哦 wasabi 嗰只 輕輕地， 但係佢又唔係辣咯，係攻鼻啫。 但係如果佢有一下真係唔覺意。食大啖咗咧， 哇！嗰、那個鼻其實嗰一秒鐘真係好 痛曬咯， 幾難受，有少少難受， 真 係 飆眼水㗎。 係啊，但係好快過去 啦。 哇！ 辣辣壽司邊個食咯？下次同我 講。好啊！ 除咗咁之外咧，佢蘆筍啊，都有啲人食咗會有副作用嘅。佢、原來食完之後咧，小便又會有一種奇怪嘅氣味咁樣，係、同平時係唔同嘅。 係咪嗰啲 asparagus 啊？即係嗰啲 一條條嗰啲咯，係啊， 青色哦，係嗰啲我又好少食，麻麻地，同埋咧食到。如果你煮得不好咧，最尾好似有啲渣喺度咁。 哦，系，冇錯嚇。另外一個好得意啊，佢話無糖嘅香口膠，佢話冇糖嘅香口膠咧，並不一定對健康有益嘅，因為用咗代糖啊嚇，咁同樣都係糖啫咁樣。佢話咧呢一種嘅成分咧，因為佢另外有一種嘅人工甜味劑咧，有少少令到個肚唔舒服嘅嚇，輻射嘅。咁啊，唔係個個都會啦。咁有啲人如果唔受得就會啦。即係等於我覺得咧，飲奶都會有少少令個肚嘅傾瀉。但就唔係個個都係， 好多人唔飲得奶。 嗰啲乳糖不耐症啊，即係直情係個腸胃消化唔到嗰啲乳糖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中意嘅，但我好少飲，因為飲完肚都係唔舒服嘅。係咁啊，粟米片啦，食得太多會導致手腫起嚟嘅。你係咪食得太多？你個肚咁腫，會唔會係因為食得？ 我都唔食粟米片。 你係咪成包成包食啊？ 佢成碌粟米咁樣， 成碌。點解你用個碌字？ 粟米唔係碌嘅咩？粟米系点噶？ 系咯， 一粒粒啊嘛， 一粒粒 搣出嚟， 你搣出嚟先。 因为佢系嗰啲宫女逐粒搣俾佢食嘅。 系啊，咁我细个好中意咁样逐粒搣噶，即系霎熟啊。 搣俾人食定人哋搣俾 自己？ 咁咪好食好耐咯？你食 系啊？喂，嗰阵时细个冇嘢食啊嘛，你有冇试过冬天霎条粟米？就咁樣即係當小食食 可能有嘅，而家唔 小食，係啊，大碌小食 有啲短噶嘛。 你我哋做小食啊？ 係啊，做小食噶， 咁你當正餐啊？ 唔係小食啫，咁咯，係啊，幾好味嘅，叉牛油一流，有冇試過？ 有，但係嗰啲快餐店依家都可能有嘅，即係佢批咗半條出嚟咁樣啦。 咦，你又用個條字嘅？ 唔係，因為細啲啊嘛， 大者為碌，細者為條， 係啦， 知唔知啊？ 用個量詞， 跟住再細 係 乜嘢 size？ 係 學古文啦，我問你嗱，大者為碌，細者為條，微者為咩啊？ 唔知 一支支啊嘛，牙籤你唔會話一碌牙籤嘅，係咪？亦都唔會話一條牙籤。咁到底你系碌定条定系一支？咁你要睇翻嗰支嘢太细啦，系咪学嘢啊？ 多谢多谢 ，OK， 写个福字啊， 福， 佢中福个福啊。 嗨，早晨，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人》。 show 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同你风 show 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 搞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网上情，沉默是一种智慧。人生有时候你唔想讲嘢，有时候唔能够讲嘢，有时候唔应该讲嘢，小心祸从口出。适当保持沉默，多啲听人讲，多啲想下，少啲讲，可能你嘅人生就会免去好多不必要嘅烦恼。做人要懂得沉默，适当嘅沉默系一种智慧。好多时候你讲得太多，讲唔定人仲会嫌你烦添，何必自讨没趣呢？沉默是金，生活之中好多人都喜欢不停讲嘢，不停讲嘢，好似要证明自己识好多嘢咁样。其实可能人哋背后只会笑你。会讲同能讲确实是一种能力，但是能够懂得沉默更加是一种智慧。我不是一个喜欢讲是非的人，当然我亦都不希望人哋讲我的是非，但是身处在这个世界，是非总是不断，没办法，只能够尽量保持沉默。你哋想我讲我啲乜嘢，你即管讲，我唔想再去介意了。因为即使我介意，你哋应该继续会讲嘅。我冇办法控制人哋嘅嘴巴，所以只能够控制自己嘅心情，守住自己嘅心。能够管住自己嘅口，守住自己嘅心，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毕竟我都系一个族人，难免有时都会跟大家讲下啲是是非非。不过做到嘅就做，沉默就讲少两句。群处守住嘴，独处守住心。做人要明白，同人哋相处嘅时候，讲得多好容易会出错，亦都容易俾人睇穿你，容易招惹是非。倒不如保持沉默，保持一份松容同优雅。嗰啲口若悬河嘅人，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殊不知人哋听嘅早已经对你厌恶，只系冇讲出嚟啫。讲少两句，保持沉默。尤其是当人哋讲紧嘢嘅时候，唔好打断人哋嘅话柄，听下人哋讲先。呢、这个唔单止系礼貌，亦都系一种修养，更加系一种智慧。懂得沉默系一种智慧。我哋学会保持沉默，唔好招惹嗰啲是是非非。沉默唔代表你唔识讲嘢，唔代表你冇意见，唔代表你自卑。反为是一种松容，一种淡定，一种豁达，一种不可多得的人生态度。不要觉得讲得多就是聪明，不要觉得讲得多就是世界仔，知不知道世界仔？ 是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负或笨，是错永不对，真理是真。守我本分，始终。 有功理，神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勾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苦或贫，是错。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休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 许冠杰嘅呢一首《沉默是金》啊，仲有两分钟做十一点钟，咁有啲听众咧啊都提我哋，咁啊要问下 Sarah 翻到屋企未？佢翻咗嚟噶啦，咁样样，因为今日咧就佢男朋友好好啦，咁啊知道佢唔舒服，所以专登嚟到帮佢揸。即系揸架车送翻翻屋企，咁所以应该就冇问题嘅。因为我哋都当我未知道佢男朋友嚟接佢之前咧，我都话：咦，咁你自己揸车，佢住得远啊嘛， 好远啊。 系啊，就算唔塞车，都分分钟接近一个钟嘅。咁所以我就话：你不如你唔好走住啦。就算你唔做都系啊，因为佢系晕啦，同埋系有少 透翻顺条气， 苍白晒啊，简直。 其实揸车呢样嘢都系嘅，提醒大家：如果你感觉唔舒服嘅话咧，真系尽量唔好出车。 系啊， 唔好出车，因为你唔知道，或者你觉得啊，我都。仲得嘅，但系你嘅健康状况，如果你去到公路上边或者你揸紧咧途中唔停得嘅地方，你突然间晕咧，系唔知点算？ 系啊，我一突然间唔舒服都好危险、啊。 一谂起马小强个样，忽然间想呕咁点算咧？ 尽量唔好谂。 我举个例嘅啫，啲礼节性嘅说话你唔介意。 头先阿 Sam 嗰首歌咧，《笑骂由人》呢一句我真系好喜欢。 你系咪洒脱地做人先？ 唔系，我系笑骂由人，只系一个感叹号加一个问号。笑骂由人，傻 个人就系想佢嘅。 因为你今日讲晒礼节性嘅说话未啊？ 讲晒， 跟住落嚟唔使讲礼节性， 开波啦 嘛。嗱咁啊，翻嚟咧，我哋首先咧就会有呢个古古啊学古。 系啊， 今日咧就叫古惑古惑学古文。头先嗰度写咧喺度笑，话你笑咩啊咁样？我一阵间要玩下你哋咁样。佢个人咧谂起玩人咧，佢就会发出 开心噶啦， 淫邪嘅笑容。 真系， 系啊！我睇你有笑紧，我知你唔方好嘢。咁就一阵 间好嘢啦。 学古文有咩玩咧？咁啊留意住。好，先叻十一点新闻。 累计确诊个案超过1832万宗，新增3名患者不治，累计超过24000人死亡。单日新增病例自今个月10号以嚟，连续18日少于10000宗。新增病例喺3月达到顶峰，之后一直保持减少趋势，近日减幅有所放缓。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27点，升608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8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79点，升1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9.7，升5.8；腾讯控股399.4。腾讯最新是399.2，升15元；港交所396元，升21.8；美团是209.8，升11.7；小米集团13.46，升1.24；盈富基金22.66，升6.2；吉利汽车18.76，升8.2；快手90.55，升3.2；南方恒生科技5.25元，升了2.39元；药明生物78.45，升1.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635，瑞士法郎8.196，澳元是5.435，欧元是6.097，新西兰元4.952，欧元8.287，每百日元对港元5.8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8点，升276点。港金报17,1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89美元，卖出1,83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落山方向近住马利曼中学一带比较挤塞。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湾仔的分域街因为有警方的行动，去告士打道方向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不要走这一段的分域街。在尖沙咀的金巴利道就有水管急收，金巴利道近住金巴利道68号一段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梅窝的银矿湾路亦都有水管急收的，银矿湾路近住梅窝码头路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海丽村、海明楼、屯门田景路38号兆邦苑、屯门景新台4座、屯门黄金海岸1座、旺角上海街466-468号再福楼、葵涌石梨2村石欢楼、蓝田康华苑怡康阁同埋屯门月湖山庄12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面写咧，人生七十岁先至开始嘅？咁开始啲咩啊？爷爷就话啦：小明七十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啊， 就开始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准备好了赚了你打痛金未？ 我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将香港的文化和精神输出全世界。 张国潮注入本地制造首饰，勇于尝试，中港融合，让本港制造令更多人认识。 黄智轩、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洪座星主演，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揀，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蚊。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开始咗，世界仔嘅特征系乜嘢咧？我同世界仔咧就系口又讲理智性嘅说话，心咧谂啲哪吒嘢咁样。咁我唔系话你，即系我 梗系唔系我啦。 咁咧分别咧，我观察到咧有两三个网民咧，佢都话啦，即系我哋嘅 fans 啦。佢话第一个嘅咸强今日好似特别开心，人哋病佢咁开心， 梗系。 另外有一个话，咦，阿马小强今日好风骚， 好网管啊， 似乎系啊，好开心。仲话阿 Kevin 话好得戚，形容好得戚， 得戚呢个字好耐冇人， 扶扶戚戚，得得戚戚， 讲嗰条眉啊，真系戚起咗， 系得得戚戚。可唔可以访问？点解你今日咁开心咧？ 因为咧就。今日心情开朗， 你笑得唔 点解咁开朗？ 不嬲都衰噶啦， 点解咁开朗咧？ 冇，因为如果阿悠悠喺度咧，我会担心佢嘅病情啊嘛。咁佢依家翻咗屋企啦， 去得安乐， 我就安心。我冇话去得安乐啊嗱。呢啲嘢，欣欣你唔鬧佢，你哋鋪鋪你坐呢個位嗰啲都係打龍通， 咁係咁噶啦。 你講咧，阿 Sylvia 咧，佢話咧，阿 Sylvia 真係好盡責，係嘅。佢因為今朝佢本來都好唔舒服，夾硬揸車翻嚟，但係翻到嚟咧就已經即係借曬啦。 辦公室佢都上唔到啦。佢一嚟就喺下邊啊，係啊，一嚟就喺下邊。係 喎，佢冇上到3樓添喎，今朝 係啦， 佢就成個軟倒咗喺呢個 攤座啊， 一個錄音室裏邊。咁啊，希望佢快啲好翻啦。好，呢個環節又嚟啦。學生， 風騷快， 準備， 估下估下，學古文。 古啊古啊，学古文。 好，而家 第388讲。 系第388点名，梁继章 唔喺度。 李丽睿 更加唔喺度。 去咗边啊？ 哇， 有冇病假纸？ 听日 收咗一个地方， okay， 你自己睇啦。 呢位新同学，你介绍下自己。 插班生， 我插班生啊。 插班生英文点讲 啊？系 啊，插班生英 文点讲啊？插班生， 古文点讲 嘅？ 古文点讲插？ 古代冇人插班嘅咩？ 冇， 你又知？ 系你点知？ 我梗系知啦。哦，阿欣欣同学，你有冇听过古啊古啊学古文？有冇听过？讲一个例子嚟听下。 producer 嚟噶， 个 jingle 我录过。 我知。咁你有冇留心听书啊？嘛，睇下你。 咁啊，梗系冇啦。睇下边个讲嘅啫。 呢个同学我中意。 你应酬下佢啦，你 礼智声嘅说话有。 活学活用，我正。 咁你 喜欢？ 咁你记得乜嘢啊？你 又记得乜嘢啊？ 咁又唔记得喎？ 乜都唔记得啊！ 唔好话佢，我堂上嘅我都唔记得。 O K， 好 今日讲咩？ 今日讲对联啊。 对 联咧，响中国嘅即系文学咧，都有几源远流长。你知唔知对联系乜嘢啊？请问两位， 我净系记得喺《唐伯虎点秋香》入面阿谷德超同埋阿秋。 好啊，你讲一句嚟听下。 咩啊？ 讲一句嚟听下。 白木上想赏花赏月赏秋香，上联系咩啊？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 我就唔记得先问你嘛。我记得下联啊，周星驰嗰个。 佢系。电影字典嚟嘅，系啊，佢所有嘅咸湿对白佢都记得。 咩咸？边度咸湿啊？白木上想赏花赏月赏秋香， 你冇咩都咸湿先 啦。系咯， 你跟住你指住我，你先问。 你上等威风，露出一身虎胆。下联我唔讲啦。 我知系乜嘢啊？ 下流贱格， 露出一个 啤酒大肚， 显现一身虎胆系。 系啦，嗱，对联咧，其实都有好高嘅智慧啊，即系好多种对联啊。有春联啦，知咩叫春联？ 春天嘅咯， 春天贴嘅咯， 系啦， 即系新年贴嗰啲啊嘛， 新年贴嗰啲， 桃符万户咩嗰个系 万花开嗰啲啊嘛， 咩 爹多娘多， 手 咩多 嗱咁样，嗰个咧好经典嘅就爆竹一声 吹旧岁，下一句咧 桃符万户庆新春，知咩叫桃符啊？ 桃花。 桃符咧，我先解释咧，就系桃花个桃，跟住咧就系鬼画符个符。 我知系咪就系桃花？ 唔系桃符系点解咧？就正好问下你哋两位啦。 桃符 系啦， 我知，挥春，挥春。 错。 画嗰啲啊，画啲春新春 画嗰啲咩春啊？ 嗰啲叫新春咯。系啊， 有啲咩新春 嘅 画 系嘛？ 桃符唔系挥春，我知 炮竹一声除旧岁就系哇，小华掌砰砰砰砰砰， 一啲画即系啲新年嘅画， 都系攞嚟烧嘅，系嘛？ 桃符唔系攞嚟烧，桃符咧就系桃木嚟嘅。以前话咧桃木咧系可以劈邪 嘅，系桃木剑啊嘛， 系啊， 阿林正英捉鬼揸住， 你乜都挂住电影嘅你， 系支持香港， 的确系，咁的确系 啊。桃符意思咧就系话用桃木画咗啲符喺度，因为过年咧系啊 劈邪， 系啦，以前咧就系话。年寿，你知唔知有两个门神啊？边两个门神啊？ 嗰个咩尉迟敬德系嘛，同埋秦叔宝啊，唔系秦咩啊？ 门神 系咪徐朝嗰个？ 唔系，有两个门神嘅。 门神啊， 驱鬼嘅。 利物浦 钟馗系咪钟馗？ 唔系 驱鬼啊嘛。 系佢好多人驱鬼啦，驱魔人个驱鬼啦。 咁系边个？ 两个，一个叫神徒。荼是荼毒的荼，一个叫屈律。 你话我哋点会识呢啲名？ 点会识啊？神徒我依家就知系 Anson Low 嘅 fans 就叫神徒， 问都多余。 唔通 Anson Low 啲 fans 就攞嚟做门神，都好啊！喂，新一代就系 Anson Low 对边个 啊？你几百万个神徒，大佬， 如果你婆喺度一定闹佢，我鬼识系呢啲咩？ 闹咩啊？ 有本事我哋唔识，特登攞嚟。 咁有本事而家打电话嚟闹我咯， 喂响啊电话。 我使驚， 好嚣张 系咯。 其实佢唔喺度咧，我觉得好清静，我真系可以搞到一个。 你讲啦，你即 系讲啦，你讲啦， 重温嗰度。 系 嗱，以前咧就对联咧就有好多种啦。头先我讲就系新春有啦。 你话春联啊嘛，有冇夏联、冬联、秋联有冇噶？ 冇。 即系净系 咁，点解要春？点解无端要强调 过年啊嘛？ 净系过年先可以， 夏天唔使暖嘅咩？ 唔使。 咁仲有咩情况啲人会贴对联出嚟咧？ 嗱，最经典嘅就系 结婚 咯，死啊 死， 系结 婚都有噶， 结婚都有。 結婚又有，賀星職又有，其實好 賀星職都有㗎。 有星職啊、結婚啊、生仔啊、媽都有，最開心嘅嘢都有。唔開心嘅咧就唯一就係患亂啦。 即今夕小強歸故土啊，即係嗰啲咁樣。 下朝， 下朝繼朝。嗱、啊，你自己畫出嚟咋？ 冇所謂， 你唔好怪我啊！啊，禮節性嘅説話而家唔講。 畫出嚟報道見到啲話刀光劍影真係，係打打殺殺真係。 佢個樣就係黑人 我都覺得黑人憎，係啦。咁仲有啲咧就玩文字遊戲嘅，就叫疊字戀。啱啱燕燕，翠翠 有啊，防范杯点出？ 而家你又讲，你又讲， 我唔识背啫。 嗱，喂，好，你又似你话两个喺度才子啊嗱，我不如而家出个上联俾你哋玩下，你就一节节节目。 唔系，我想问诶，即系对联系有啲乜嘢规矩？ 系啦，你应该讲嘅 对联咧，其实咧就要对得工整，要平仄，佢都要。点为 之对得工整咧？ 嗱，例如天你就对地咁样啦， 肥就对瘦，好就对坏， 系 碌就对咩咧？你头先讲啊两次咁 啊， 一碌对咩咧？ 一拨 一字 拨 一字 圆碌碌啊嘛，碌系直噶嘛， 系 拨系圆噶嘛， 拨 系啊。 我以为你讲个动词 系点样啊？ 系咩啊，老师？ 老师我真系唔明，老师唔好意思，我读翻书噶，我 唔系拨， 中文唔系咁好， 听唔听得出个分别啊？ 听唔出， 斋拨个拨啊，同你个拨系唔同噶嘛，系咪啊？傻仔， 咁你依家又冇拨啊？ 冇，而家系心如止水。 O K， 嗱，不如我俾个上联你哋玩啦。 系咩啊？ 好多时都系咁，听住咯，好犀利噶，龟。一隻龟个龟，咁你见到一隻龟， 系你出定系同 我出？ 对 马出，我出，我出嘅。阵间你 几多个字啊？你个恋？ 六个字。跟住咧，你见到一隻龟就龟，哇！跟住你见到佢之后咧，就好温柔咁啊，龟龟。然后咧，第三嗱，第一个字 即 系 你六个字 里 面有两只字系龟嚟嘅。 一第一个字就系龟，跟住第二句咧就系龟龟，第三字咧就系龟龟龟。第三句咧就系只龟翻去个香龟， 唔系啊！你第一个只 歌俾你听啦， 第一个字乌龟龟，第二个字咧 都系龟龟龟， 即系龟咁即系龟龟咯。 佢全部都系龟啊！ 我知 啊，龟啊！ 你再讲一次啊！阿细个仔 龟， 你再讲一次啊！ 龟龟龟。龟龟龟， 点解第一同第二三系？ 我想问有边只字唔系乌龟龟？ 你可唔可以解释佢？ 第一个字解释就系，当你见到只龟，哇龟啊！你俾我话龟，咁跟住咧，你就啊，原来系只龟嚟嘅，你就啊龟龟龟龟龟啦。 即系第二三就系我摸佢个龟壳啊，龟龟咁样。 系啦，原来第三组咧就话只龟翻翻个香龟啦。 咁最后咧， 龟翻翻。翻去佢个 最尾第五第六系咩字啊？ 龟系回归个 龟， 最尾就香龟个龟。 第四个嗰个龟字做咩噶？ 唔系嗰只龟， 佢话见到只龟，系我都好似谷德超咁呕十九几两血啦，而家。嗱，我尝试用人类语言解释下啦。佢话见到只龟啊，龟， 系， 于是咧就叫佢龟龟。 听到大家所， 跟住咧只龟咧就翻翻屋企啦。咁就佢就话龟就回归佢嘅香龟就龟龟龟。 冇错啦， 好，我同你对。 好，来吧， 我喺隔篱继续呕血先啊，你对住 听住咯。马即系你啦，麻麻妈。妈妈声，点解呢个仔咁衰？佢阿妈就唉， 咁工整，因为我全部都系龟音。 嗯 ，OK， 我俾 妈妈妈妈妈妈， 得唔得？太曳啊！你呢个 我都系去一边呕血先。 音装咩教噶？ 有， 好，翻嚟继续。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记着成功需苦干。如无互助守望，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歌名叫做《前》，作曲张家诚，作词陈少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嘅。好啦，继续翻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 嗯，好好嘅欣欣， 嗯，仲喷紧血啊，唔好意思。 嗯，系咁多嘅， 你话啊嘛，嗱，莺莺燕燕，吹吹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系冇错。 咁，嗯，啊，我话对啦， 搵 翻啊，当年周星驰扮呢个唐伯虎队， 系 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年年毛毛朝朝，跟住要泼把线出嚟泼下。 我的版本不同，啊， 你的版本 我的是风风雨雨，花花草草，年年毛毛朝朝， 即是花花叶叶和花花草草， 啊，无所谓啦，啊，其实对恋真的挺好玩的，我觉得是啲文字的游戏， 嗯， 你知不知道江南四大才子是哪四位？ 祝枝山， 嗯， 唐伯虎， 嗯， 林精明，是吧， 嗯，文精明， 文精明是文精明，嗯，因为 我想起林家栋扮那个，所以我老恋了，当年还有一个是什么，周文斌是吧？ 冇错，嗱，周文斌咧，有人讲咧，就 系 话杜撰嘅，其实就唔系周文斌，系另外仲有一个人嘅。咁依家嗰个人我唔讲住啦，我想讲下唐伯虎，因为唐伯虎咧，佢，真系都几犀利，嗰啲文采，但系咧佢又好坎坷嘅，因为佢冇咩做嘅， 即系佢同电影嗰个形象就好唔同啦。 喺 里面就佢卖画卖到， 但 系 佢真系净系靠。咩賺錢呢？就係，是，畫線面啊，畫線面同埋咧幫人哋對聯啊，寫對聯啊。咁啊，呢啲其實都冇咩好賺嘅啦。咁而家有一對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嘅，佢有一個有一日咧有個知府咧，佢就整一個新知府，知道個知， 即係一個官， 一個官係啦。咁佢又起一個廁所喎，兩個茅廁，咁就想。你又揾緊，咁就 整叫佢寫個對聯， 寫對聯啦，但係就冇人願意寫喎。咁咧，咁啊唐伯虎咧就為咗啊都好啦， 賺翻少少 錢，咁啊寫咗啦。哇！呢個咧就傳世好緊要啊！佢第一句聯咧係咁樣嘅：且看來客多情，今解衣帶終不悔。 即係要除衫啦，去到個廁所，莫道此物無用，化作春泥更護髮。 哇！ 你知我形容乜嘢啊？ 梗係糞便啦。 係啦，哇！我覺得呢個真係絕啊，好犀利啊！ 化作春泥更護髮， 好詩意喎。咁不如你化咗爛泥，咁你護咩啊？ 護液。 好啦，十一點半聽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不揣释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否亲自来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但既然已经宣布他会出席活动，相关信息重要，至于细节安排要等待当局宣布。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当局要求他每日到指定地方做核酸检测，出席活动前一日安排到酒店隔离。至于是今个月29号或30号到哪间酒店等细节，目前仍未知道。谭耀宗又提到，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希望习近平在典礼上谈及中央对一国两制的重要指示，以及展望香港未来发展方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国家领导人来港相信有不同考虑，疫情会是其中之一，估计如果要与领导人有接触，会以零风险作管理。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国家领导人来港的疫情相关风险时说，估计政府除了限制参与人数之外，包括与领导人有近距离接触的核心人士，相信七一前已经有点对点管控。现时核酸检测一小时会取得结果，涉及人数不多的话，一日内亦可以进行两三次检测，而不是只做一次。海怡半島怡輝閣今早發生火警，期間大約60人自行疏散到天台，火警中無人受傷。事發朝早大約7點半，消防動用一條喉同一隊煙霧隊灌救，大約一小時後將火救熄。澳門的新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說，過去一日新增96宗核酸檢測陽性個案，今輪疫情累計357宗，新增個案中50宗在社區發現，46宗在管控中發現，截至今早8點，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共跟進8283人。另外，澳門今日起一連兩日進行第三輪全民核酸檢測，居民前往核檢站前要先進行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檢測並申報，結果陰性先可以到檢測站，否則不能入站。當局呼籲居民不應跨區檢測，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话，暂时冇办法确定要做几多轮全民核酸检测，要视乎实际研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52点，升633点，成交金额9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升155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阿里巴巴120.1升6.2，騰訊控股399.9升14.8，港交所395.4升20.2，美團係207.8升9.7，盈富基金22.68升6.4，吉利汽車18.6升6.6，快手90.15升2.8，南方恒生科技5.04升2.54，理想汽車159.1跌咗4.2。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83，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8，人民幣6.688，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日經平均指數報26,834，升342，港金報17,180，升8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4.96美元，賣出1,835.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大本营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油塘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咁喺封路方面，湾仔嘅分域街因为有警方嘅行动，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就唔好行呢一段嘅分域街。另外，油麻地嘅新田地街因为有爆水管，新田地街介乎窝打老道至到永星里一段的慢线，同埋窝打老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的慢线是需要封闭。西贡的北潭路就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就会以单层巴士提供服务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同小朋友点样相处呢？ 唔知啊。 小朋友谂紧乜嘢嘅咧？ 考起我， 听下嘉宾布智伦点睇？ 我认为我同子女相处最大嘅技巧咧，就系角色转换啊！有阵时咧，我要当佢系朋友；有阵时我又系佢爸爸。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燕破岳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环境和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最终成长为优秀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 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嘅早上十一点搭八嘅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嘅气温吓，咁啊大致天晴咧，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系同样地天晴酷热嘅，本周中后期骤雨会逐渐增多，咁可能咧就可以降翻低少少嗰个气温咧，就唔会咁热啦吓。好，星期一嘅呢一个小时咧，我哋会讲下啲电影啊、电视啊等等嘅。咁啊，欣欣今日都会一齐参与啦吓，因为李婆就病咗嘅，我咧就最近咧睇咗一套电影，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其实有时电影咧就系你会某啲原因，因为太多戏啦，而家嗰啲电影平台 多到， 有时你会我睇，譬如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咁啦，即系揿着睇几秒钟，几秒可能太快嘅，即系意思就系睇少少啦， 觉得唔啱睇系嘛？ 就飞 有时咧嗱，你如果某一个电影平台咧，你嗰个掣一揿咗，即系你未揿入去， 系 佢已经有 preview 俾你睇噶啦嘛，明唔明意思啊？即系你唔使揿入去嘅，基本上。 即系停咗喺嗰度， 停咗喺度 自己播啦。 佢已经播，咁我净系睇完嗰一条咧，有时我都已经唔睇嘅。 系，我都会有时系咁样噶，因为觉得 太多戏啦。 系啊，你都唔知点拣，系啦。 系啦，咁又或者有时我净系睇啲文字咯。哦，话马小强咧好嚣张，今日咧就咁咁咁咁。 哇，呢套正嘢啊，呢套。 但系咧，好似即系依家嗰啲平台咧，佢有时得一句嘅啫，即系佢嗰啲简介有时真系好 咁咧，我就会睇嗰啲男女主角。嘅造型或者個時代啦，譬如阿 Sarah 佢唔中意睇古裝戲噶嘛，我都麻麻地嘅。咁如果古裝咧，我就會跳走啲快啲嘅。咁咧有一套戲咧，其實我都冇咩期望，但係點解會撳入去咧？因為咧佢嘅故事背景咧就係一個電台。我做咗咁多年呢一行咧，我係會傾向咧對呢一類用電台做背景嘅電影咧多啲興趣嘅。 係喺邊度 嘅？喺美國嘅， 嗯， 應該係美國嘅。咁但係咧，佢就講一個嗰啲叫 local 電台啊，佢哋嗰啲分有 local 電台或者全國電台咁啊， 即係比較細 scale 啲嘅 細台啦，總之係細台啦。咁啊，裏邊咧一個 talk show 嘅男女主持咁啦，即係男女主持。咁做咗好多年拍佢哋唔老啊，即係後生嘅，但係做咗一段時間嘅拍檔。咁都係啲 talk show 嚟嘅，咁就好有嗰種。做風騷快活人嗰感覺啦，我即時諗咩你婆啦咁樣。 哇，好聽啊！ 戲裏邊 咧， 係咪戲裏邊咧就講呢個男仔個女仔咧，就係、是、一啲叫 talk show 啦。有一次個話題就係話啊，幾時帶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啦嚇，翻屋企見屋企人咧咁樣。咁根據佢兩個人嘅意見咧，就唔好咁早帶啊，因為一定會俾屋企人嚇走噶咁樣。咁佢哋已經拍緊拖嘅，各自拍緊拖嘅，就喺度討論啊。今年聖誕你帶唔帶女朋友啊？我仲谂紧啊，你带唔带男朋友？我都谂紧啊，咁样。好啦，咁啊倾完之后咯，咁跟住咧就嗰个台长啦，譬如欣欣咁行入嚟就话：，喂，头先你哋讲得好精彩，好多人都想听一下，一个 live show， 你哋真系带女朋友、男朋友翻屋企。 我會係點樣咧？ 不如我哋直播啦，咁樣樣， 即係真人 show 啦，將佢變咗 真人 show 啦，咁樣樣，好唔好啊？咁但係我男朋友好怕醜嘅喎，佢唔中意你無端端。直播 有啲人真系 去見家長嘅喎，咁樣你想唔想個節目紅先啊？我唔記得同你講，頭先咧全國電台嗰個台長打嚟，佢話如果你哋能夠做到個咁樣嘅 show 咧，佢就可能會 broadcast， 即係將佢變為一個全國性嘅廣播， 真係上大台啦！ 真係上大台啦！即係叫見得人啊，全個美國聽曬你哋嘅 蠢欲 動，咁我哋當然好開心啦！作為一個細台嘅主持人，嚇咁好啊！好啦，我哋翻去说服下我哋嗰个另一半啦，咁样咁做戏咁咁啱，就梗系会有啲嘢发生啦。就系佢两边嘅男女朋友都喺嗰日同佢哋分手， 哇！ 都 啱啱要同佢分手， 会点啦？ 吓咁点啊？我哋上唔到大台咯，咁分咗手，我哋边有男女朋友可以带翻见家长咧？点交代呢件事？不如咁啦，那个男主持就话啦。 我哋扮拍拖啊。咁嗱，我唔知你哋嗰个感觉啦。有时做拍档做得耐，做朋友做得耐咧，你突然间要同佢拍拖咧，那个感觉 好唔同嘅， 好尴尬。 其实你好惯啦，系咪啊？ 我好惯， 系啊。 请你讲清楚。我有冇同佢你拍拖？ 我听人讲，我听过嗰个你问佢 啦，唔使礼节性嘅说话啦。 你讲我讲咯， 你都射箭喎叫做吓。好啦，咁个男朋友，佢个男仔就话：，不如我哋炸低，突然之间话我哋恋上咗啊，咁样。 挞着咗， 挞着咗咁样。咁、那、嗰個女仔，係呢個真係 talking point 嚟嘅，咁樣我哋啲 fans 一定會好震撼。但係假嘅嘢好似唔係幾好喎、啊，咁樣。咁到最後咧，佢哋會唔會安排呢個 live show 係一個假嘅？哎，我哋而家突然間我中意咗我 partner， 佢又中意咗我啊， 都有機會。 可唔可以咁咧？咁樣嚇，咁啊唔劇透啦。即係總之嗰個故仔就用電台 呢個情節，我覺得幾吸引嘅， 係咪？ 係啊，我講真嘅，因為我 有冇幻想過？ 有 你同边个幻想？ 啊，人人 我嗱，要带你去上自己人嘅节目啊！礼拜六，每月都系有监制，可以安排嘅。 O K O K， 唔该晒，可唔可以顺便抛埋我首歌？ 呢个柜你行开出嚟。 我惊我做完我行翻入去。 佢咧就叫播音有情人啊，咁啊上去睇下啦，喺某电影平台播音有情人。 好，正。阿欣欣先啦。 好啦，咁我咧就因为我就 有只歌要播嘅。 啊，系啊，可以 俾我 呢个。系咁咧就因為今朝阿李婆話佢唔舒服啦，咁我即刻或者揾過有啲咩戲好睇啦，咁樣咁又要即係借家依宣傳下自己節目啊，因為我有個節目咧就係禮拜六啦，五點到六點啦，原來是正就講吉他嘅咁樣，咁啦，所以我嚟緊呢套戲咧都好即係好大部分係關吉他事，呢套戲就叫做阿 Sir 來自惡人谷啊，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 冇聽過， 咁 英文叫 School of Rock， School of Rock， 咁就由阿 Jack Black 做嘅，咁Jack Black 就做好多呢啲好浮夸嘅喜剧啊，咁样嘅。咁啊，呢套戏都好一段日子之前噶啦，就2003年嘅作品嚟嘅。咁就讲述咧，阿 Jack Black 咧就本身系一个 band 友，但系咧佢系一个好老道嘅 band 友，系啦，即系咧又要同人夹租啦，又冇工做啦，又冇钱啦，但系咧佢又要追求佢嘅音乐梦咁样。咁你见佢咧，即系电影一开始咧，佢都系污糟邋遢咁样，即系好老道咁样。咁因缘际会之下咧，佢就收到个电话，就叫佢做代课老师。咁嗰个电话咧本身咧就唔系叫，唔系打俾佢，打俾佢 roommate 嘅，佢 roommate 就好就俾埋房佢住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咁啱出咗差，咁於是佢就接到呢個電話，咁佢又真係死啦！佢啱啱俾隊 band 踢佢出嚟，咁佢又好想參加個比賽啦，佢需要一隊 band， 咁佢又好需要收入，咁於是咧佢就咧去做咗呢個代課老師，即係代佢朋友咧去靜靜雞做咗呢個代課老師，跟住咧喺代課期間咧就將嗰啲學生招攬 ，recruit 咗嚟，recruit 咗啦，做 man member 係啦，咁但係咧佢嚟到呢間小學裡面咧，呢間中學裡面咧，初中啦。嗰啲小朋友咧，其實咧全部都係好正經嘅，嗰間學校好正經嘅，好壓抑嘅咁樣。咁佢即係讀書， 佢最狂野嘅， 係佢好狂野嘅。咁佢一嚟咧就已經帶住支吉他啦。 哇！正喎、啊， 逐個小朋友咧喺度問佢哋：，喂，你覺得 rock 係乜嘢啊？跟住你覺得音樂係乜嘢？咁佢就發覺咗啲小朋友咧，可能咧有個小朋友係彈古典吉他嘅。佢就教佢彈電吉他， 哇！ 有個小朋友咧係彈嗰啲 double bass 啊，即係嗰啲低音大提琴咧，佢就教佢彈 bass。跟住咧有個彈咧好古典嘅即係鋼琴，佢就教佢就變咗個 rock pianist。咁跟住咧其他嗰啲小朋友咧有啲係唱歌啦，有啲咧即係唔識玩音樂嘅咧，佢就教佢哦點樣哦譬如個班長個統籌能力好高嘅，佢就教佢點樣嗱你幫我做美術，幫我做統籌，睇下點樣整到成個 show 成隊 band 好好睇睇。咁最尾咧就代佢本身嗰隊 band 咧就同佢一齊去參加呢個比賽。 哇，精彩喎、啊！ 係好好睇，因為中間 Jack Black 咧佢啲戲咧係好誇張嘅，但係咧你會睇得好過癮，因為咧佢話即係真係你我成日都會幻想話，如果有個阿 Sir 真係咁樣上堂， 就好啦， 即係孭住支吉他咁，跟住個袋咧就插住個 M 仔，一嚟咁樣彈一段嘢。Good morning class， 很正喎，呢啲 feel。 系啊，跟住佢教 history 咧，咁佢又唔系真系教正规嘅科目噶嘛，佢教 history， 佢教咗 history of rock 咯。 哦， 可能喂摇滚乐点样发展噶？嗱，呢几个人你一定要识，譬如话 AC/DC， 譬如话即系 Guns and Roses 咁啊，即系介绍啲 band 俾嗰啲小朋友识。咁亦都咧，即系喺教佢哋嘅过程中，又教佢哋即系做人系点 ，rock 系点样嘅一回事，就系你心底里面有个呐喊，要勇敢讲出嚟，跟住最尾咧就。最尾直情即系都唔拍劇都直情感動埋佢哋嘅家長， 係用喜劇嘅方式，係 啦係啦，咁、okay. 大家都可以聽一聽啦，即係來自佢 soundtrack 嘅呢隻 School of Rock 啊，咁感受下佢搖滾嘅態度、搖滾嘅精神。 啱啱你啊， 有啲嘢喺我嘅丹田湧上嚟， 有個滾字啊嘛， 我哋見到你滾啦。 呢、这个电影吓咁啊，摇滚教室啊，有啲人译做吓。好，翻嚟咧就有马老师讲佢嘅电影啦，今日吓。 哇，我睇一个，我觉得系黄金组合嘅一套电影。 嗯， 所谓黄金组合咧，就系个故事就系东野圭吾嘅，系佢系一个几出色嘅推理小说家。 嗯， 咁佢呢个故事咧，都系被誉为佢十大之中嘅 number one。就是嫌疑犯 X 的獻身，咁、而呢套戲嘅編劇咧就叫做福田靜，又係日本好出名的一個電影同埋電視編劇嚟嘅。咁佢同阿木村拓哉都好多合作嘅。 木村拓哉，啊，繼續啊，繼續啊！ 唔係你信唔信我趕你出去啦？ 系咪啊？你讲，你快啲讲，我即刻 敢， 即刻讲。 佢又要讲翻头先啲礼智性，唔好意思，头先语气重咗少少。 系啊，咁佢呢个故事咧，哇，我觉得真系好精彩。 嗯， 佢表面咧就系话，有一个太太就将佢嗰个前夫误杀，而佢住喺隔篱屋嗰个数学家，天才数学家就教佢点样避个警方。 但系点解佢要教佢嘅？ 呢、這个你自己慢慢睇啦。 哦， 系啦， 系佢情夫嚟噶， 唔系，唔系，你自己 睇。佢系用一啲黑色幽默方式啊？ 唔系，呢个系正经戏嚟， 正经戏， 即系教佢点样俾假口供啊，制造不在场证据啊等等。嗯、因为一个天才数学家，佢喺度计数，佢计到啊啲警察会点点点点点。與此同時咧，啲警察嗰邊咧，哇，真係好頭痛，查唔到佢哋有曬不在場嘅證據。 嗯、 於是嗰、那個警察嗰邊咧，又揾咗一個天才嘅物理學家去幫手。 嗯、 原來呢個物理學家同埋數學家咧係大學時嘅好朋友，佢哋互相惺惺相惜，亦都互相係好中意考下對方啊等等嘅。咁、 嗯、 而呢個故事咧發展到咧，我覺得一般如果你推理嘅偵探小説咧，最後梗係破案啦、啊，捉到邊個真兇啊等等等等。但係佢哋有呢個故事，即係有呢個結局之餘咧，佢仲有一個更深嘅意義喺度嘅。即係到底點解頭先你問得好，點解呢個數學家呢、這個住喺隔離屋嘅會 要 會幫呢個女人咧？ 嗯 嗱，我劇透少少啊！原來咧，案發當日咧，個數學家咧，再之前一段日子咧，個數學家咧，其實係諗住自殺 嘅。嗯 嗯， 佢正想係即係吊頸，突然間門鐘叮噹叮噹，令到佢打消咗呢個念頭。呢、這個撳門鐘嘅咧就係隔離屋嘅太太。咁、 嗯、 我覺得成個戲個結構咧係好好睇，同埋因為佢背後嗰個深層意義咧，已經係唔係就咁樣破案咁簡單啦？咁我自己覺得， 你講起物理學家，我諗起神探伽利略咯。 係啊，係啊，係 啊， 係啊，再 develop 到出嚟嘅，係啊。咁我覺得係即係佢好似好深咁，但係啲嘢又唔係好深，大家明嘅，即係佢唔會講到哇天花亂墜又好深好深，但係佢有友情啦。即係物理學家同埋數學家，因為數學家冇朋友嘅，佢哋係好好嘅朋友，惺惺相惜，約埋一齊去雪山嗰度爬山。我起初以為都有命案發生，爬山之餘咧，突然間哇狂風暴雪，嗰、那個物理學家咧突然間暈低咗。你呢、這個我覺得真係，如果大家有時間咧，可以去。 佢咁樣講，我以為會惺惺相惜，跟住情不自禁。 你唔好成日諗埋啲衰嘢啦， 跟住好似唐伯虎點秋香咁。 你 高德超同周星馳咁， 睇得睇多啲戲喎。 你真係群埋邊個啊？ 跟住佢頭先又話咩？有幻想又自己人咁樣，你好難怪我。 佢對你已經有一種基本認識係嘛？同埋佢同理心好似冇乜嚟㗎，進入狀態。你有前途啦！ 系啊，恭喜晒你，多谢你。 嗱、哦，李婆虽然唔舒服，但之前咧同阿 Yoyo 录咗一个熟女关注组， 啊、 所以稍后咧就会交个麦俾佢啦。 好， 同大家讲下呢样女仔有啲咩留意，今日话题系乜嘢？听完新闻你就知啦。 人有几多烦忧，才发酵出红酒，入到口，甘苦也被逼参透。凭快喝到顺口，忘记了却还有，愁水到肚里伤春，只会更悲秋。麻醉得多长久，一清醒也颤抖，逝去的伤口困在那樽。发泄过每滴愁，浓度就似烈酒，味觉挥之不去，你也得接受。遗忘得怎么的失意都记不起，何尝又不想拥有，撇断那运气。心力血，喝够苦涩味，难忘。 正渐烦，虚高的眼泪，遗忘但怎么的失忆都记得起，何尝又不想拥有，撇断那运气，然而泪水哭不够那份量，怎好好清理，待你呕心沥血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国家领导人来港，相信有不同考虑，疫情会是其中之一。估计如果要同领导人有接触，会以零风险作管理。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国家领导人来港的疫情相关风险时话，估计政府除了限制参与人数之外，包括同领导人有近距离接触的核心人士，相信七一前已经有点对点管控，相信现时核酸检测一小时会取得结果，涉及人数不多的话，一日内亦可以进行两三次检测，而不是只做一次。近日本港再有院舍出现新冠确诊个案，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说，相信个案属于第五波疫情的余波，在本月初有个别院舍由于有员工染疫，有长者被视为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但对比起第五波初期，今次完全不一样，密切接触者无病症，快测亦阴性，因此在转移亚博的隔离中心几日后可以返回院舍。不过他指出，业界和长者家属对有关安排有意见，因为不少长者未能适应会感到疲于奔命。李辉的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院舍无论是员工或院友的疫苗接种率都已经提升不少，希望当局根据疫情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转移长者到其他设施隔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持续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恆生指數報22,414点，升695点，成交金额10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8，升15.6；阿里巴巴120.1。升6.2，港交所397.4，升23.2，美团209.8，升11.7，小米集团13.82，升6，盈富基金22.74，升7，吉利汽车18.66，升7.2，快手90元，升2.65，安踏体育98元，升9.2，京东集团262.4，升12.6。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9，英磅9.628，瑞士法郎8.197，澳元5.429，加元6.095，新西蘭元4.949，歐元是8.2819，每百日元對港元5.81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206。日經平均指數報26,838點，升346點。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和你关注的是 蛋蛋，大家唔好心邪啊吓！蛋蛋，我哋讲紧嘅就系鸡蛋，或者系鸭蛋，或者系鹌鹑蛋，总之泛指嘅就系呢个蛋类咧。我哋今日都会讲下嘅，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有我哋嘅靓女啦，悠悠妹。 Hello， 莎拉姐。 喂，点解今日我哋要讲蛋蛋呢吓？ 补一补啊嘛。 蛋蛋会啱。 梗系啦，你唔觉得蛋蛋真系喺我哋生活里面系必需品嚟嘅？ 同埋我觉得咧，佢好多变嘅。 系、啊、 你整甜品佢又得，佢可以平时咁样煎一个鸡蛋啊，整碗饭你又可以饱，配我条肠又得，系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蛋蛋真系好劲啊！仲有啲乜嘢嘅食谱其实系同蛋有关咧？蒸水蛋 系啦、啊，茶碗蒸啊，豆角炒蛋又得。 哇，系啊， 整蛋糕又得，苦瓜炒蛋又得，你整曲奇、整蛋糕都系要用蛋噶嘛？ 我想问系咪其实有大部分嘅呢啲咁嘅即系甜品咧、嗯，基本上根本都系、 啊、 全部都系蛋 系 嘛、 啊啊啊？ 无蛋都不能噶啦。 你有时搞啲 cream 出嚟啊，又要用蛋白， 系、嗯、咪？ 系啊， 系啊，嗱、啊，你又讲得啱。 你整嗰啲 macaron 系 嘛？ 系啊， 又要蛋白， 冇错， 杏仁粉嗰啲。 净系一只蛋嘅话，佢都好犀利，佢有分蛋白同埋分呢个蛋黄。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真系。点能够唔将蛋攞出嚟讲咧？ 冇错， 曾经有时我都有同啲朋友倾过偈，我哋就系话咧，咪好多时候咧会问一啲好白痴嘅问题，譬如可能讲嘅就话，全世界乜嘢食物都冇噶啦，净系呢日呢一世嘅话，只可以食一种嘢食嘅啫。好多人都拣蛋噶， 系啊系啊，真系好百搭。我自己日日差唔多日日都会食蛋， 系啊，日日都食。咁但系嗱，对于蛋咧又有好多嘅谬误嘅，有啲人又会讲嘅就系话，即系唔好生蛋啦，唔好食呢个生熟蛋啦，又或者一日就唔好拍咁多只生鸡蛋啦，或者一個星期裡面的話又不可以吃多隻七的蛋，即諸如此類， 因為怕有菌嘛，生 的那又 真的要吃一些去寫明可以生食的蛋，有些呢是沒有寫明是可以生食的、 嗯、那些就不行了， 那些就不行了、 嗯、錯， 那些就不要生食了，盡量，因為那時候打邊爐呢很流行拿隻生雞蛋、嗯、哇 我 一定要、啊 啊、 我都是、啊啊、我話知你什麼菌、啊、 沒錯 是、啊、沒得吃的，真的有菌、啊、 現在有些可以生食的蛋你買那些來吃咯， 貴咯、啊、那些比較貴咯， 冇辦法， 係啊！你間唔中食一粒啦， 係 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講下嘅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咗有好多唔同嘅食譜啦。係 啦， 咁我哋要講下嘅就係雞蛋嘅營養咯，好唔好啊？原來好多噶、嗯， 但係咧好多人因為減肥啊嗰啲咧就唔食蛋黃，嗯、又話膽固醇高咧就唔食蛋黃，淨係食蛋白。齋 食蛋白， 其實唔好啊，真係，因為蛋黃咧都好多好多有用，對我哋身體好有用嘅益處嘅營養咯、嗯。 例如有啲咩咧？ 係啊，我哋而家分析一下好嗎？ 好啊， 因為即係。平時咧，啲人就玩操肌嗰啲咧， 係啊， 玩健身嗰啲，淨係食蛋白嘅， 嗯， 咁嗰啲就冇辦法啦。但係如果你係正常唔係話操肌嗰啲咧，其實一日食一隻全蛋，我覺得真係唔會話超過啲，唔、 嗯、 會話太高膽固醇， 嗯， 因為我哋身體都要有適量嘅膽固醇去製造啲維他命 D 啦。 嗯， 膽汁啦，同埋荷爾蒙啊嘛， 嗯、 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咧蛋白同蛋黃嘅大比拼。 噠噠 噠噠 系究竟蛋白劲啲啊，定系蛋黄犀利啲啊？ 嗱，各有好处嘅。首先我哋讲下卡路里啊。嗱、 嗯， 卡路里咧就一定蛋白咧低过蛋黄噶啦。 嗯， 蛋我哋用一只中型嘅蛋嘅size 讲啦。咁佢嘅蛋白咧就有17个卡路里， 好少啫喎。 系啊，蛋黄咧就高啲啦，55。 哇， 系啊， 多好多。 冇错啊，所以减肥嗰啲通常都话唔食蛋黄嘅。 系啊， 咁但系食一只，我觉得又。冇所謂啊，講真、 嗯嗯， 蛋白同蛋黃嘅卡路里咧，就 唔算係高卡路里嘅食物咯。營養師話， 如果你講緊嘅係17，同埋佢就算你講到蛋黃係55嘅話，其實真係好少。 係啊， 通常你去到過百嘅話，你就嚟飲一罐汽水都唔止啦。係 啊，所以你繼續聽埋落去咧，就知道蛋黃有咩好處啦。咁我哋講下脂肪啦。嗱，蛋白就零脂肪嘅。 哇！ 所以點解啲人成日都話誒啪蛋白啪蛋白啊嘛，係咪先？ 想炒飯都要用蛋白炒飯。 係啊，蛋白瑤柱蛋白炒飯。 哇！ 好肚 餓。講埋啲嘢。 嗱，咁蛋黃咧就佢有4.5克嘅。呢、這個嘅脂肪就高啲啦嚇，咁但 係飽和脂肪 係啦，佢係飽和脂肪1.6克到啦。咁、蛋白不含脂肪就即係減肥食啊最好噶啦，係咪先？咁、但係蛋黃咧，佢其實係有 omega 3嘅脂肪酸啊、可以減低我哋身體裡面嗰啲炎症咧、減低患心臟病啊、癌症啊、關節炎嗰啲慢性疾病嘅風險嘅喎。 哇！ 咁但係當然你唔係話一日食十粒啊嘛，一日冇人叫你一日食十粒，你一日食一粒都唔会过分咯， 冇错， 所以就唔使一定要撩个蛋黄出嚟嘅，系、啦，所以咧，我哋第三就讲下蛋白质啦， 好啊， 蛋白质咧，蛋白咧。 一定高嗰啲啦，因為佢講到明係蛋白質咯，即係根本就係啊，佢啲嘢嚟 咯，係咪先？咁咧就3.6克， 哇！ 蛋黃咧就低啲，2.7， 都唔係爭好遠 嘅 喎， 係啊，咁啊係咯，一定係高啲啦。咁咧佢主要咧係 有咩好處？ 幫我哋呢個蛋白質咧，幫我哋嗰啲身體啊生長發育。你仲有冇得發育？O、okay, K， 即系小朋友， 边度你 讲？你冇咁样望住我，即系小朋友啊食咧，所以一定要蛋白蛋黄一起食咧，小朋友就会健康啲咯。系啦，冇错。咁我哋讲， 我冇得发育啫，但我要修补我个身体组织嘅。 冇错，系啦，冇错。呢、這个蛋白质都可以修补你身体嘅组织嘅用途嘅。O K， 系啦，即系大人细路仔都应该要食。 系啦，系啦，即系唔系过分咯，即系冇人叫你系咯。 食好多， 冇 錯 啦，膽固醇。 嗱，呢個就一個問題啦。 最擔心呢樣嘢，個個都擔心蛋黃嘅膽固醇。咁佢係比較真係高少少，210毫克， 好多。 蛋白咧就0毫克。 哇！ 系啦，所以其实你可以朝头早食2-3隻蛋白，一隻蛋黄，即系唔好撩出嚟咯。 嗱，苏芬，你头先比拼咗几样嘢咧，我会发觉一样嘢嘅就系话咧，即系似乎真系好似蛋白优胜啲喎。 系嘛？ 系嘛？你讲嗰啲什么啫咩？蛋白质佢又高啲啊，跟住胆固醇佢又零啊，系嘛？脂肪佢又零啊，咁样。 系啊，但系食少少咯， 系啊， 食少少蛋黄，系啦，真系唔好食得多，讲真。 好，胆固醇之后嘅话，咁当然啊冇办法啦，因为蛋黄系真系比较多，去到就210。毫克，但系要制造我哋嘅胆汁同埋荷尔蒙嘅成分嘅话，所以你一定唔可以摄取过量啫，但唔代表冇，系咪？另外仲有维他命咯噃， 系啊，维他命、蛋白咧，哇，好多维他命嘅鸡蛋其实，蛋白咧就含有呢个维他命 B12，系啦，但系蛋黄咧就有好多啦。嗱，佢有維他命 A 啦、B12 咧，仲多過蛋白啊嚇，仲有維他命 D 啦，同埋維他命 E 嘅，係啦，因為大部分雞蛋裡面嘅維他命咧，多數都喺蛋黃裡面嘅、尤其是係 B12 啊、B12 我嚟做咩咧？就係、咧幫我哋身體咧製造紅血球啊、保持我哋神經系統嘅健康啦、增進我哋嘅食慾啦。最唔想聽到喎， 唔想 係咯，我都唔想， 最好係冇食。 如果我食肉多咧，我會食好多嘢， 或者冇食咁多肉， 冇錯。但係咧，可以咧幫助我哋身體蛋白質嘅新陳代謝、可以預防心臟病啦。頭先講咗貧血都可以幫到嘅喎。 嗯哼， 係啊，即係 如果係食齋咧，而家 食齋就最好，係啦， 係啊 ，B 十二一定要 就可以就喺呢個蛋黃嗰度吸收啦。係啊，同埋你。维他命 D 咧，咪又系蛋黄嗰个维他命 D 就系钙质咯，系、啊，钙质又好丰富啊，磷质啊，可以帮助牙齿啦、骨骼嘅生长同埋脑部嘅健康、啊。咁、因为小朋友食咧就即系最好连埋蛋黄食咯，系、啊。咁维他命 E 又可以帮助我哋保护嘅红血球啦、抗氧化啦，同、埋加强我哋嘅抵抗力，依家最紧要啦。仲有维他命 A 啊，啱你啊，预防眼睛嘅疾病啊，你眼干咧有时蛋黄都帮到你。 你做咩咁关心我对眼？ 系啊。 因为我的眼睛 漂亮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too 好了既然是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回来会再讲一下就是鸡蛋有什么好处还有今天我们会教大家 哇这个真的简直是你的 signature 我告诉你它很乖它每一次来的话它一定会整给我吃究竟是什么呢回来先再跟你关心蛋蛋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和你风骚抢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 翻。须知今天佛经作伴，还望你谅鉴。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悠悠主理。 好啦，咁咧，我哋淑女关注组咧要讲讲嘅就，我哋觉得系全世界嘅，即系最好味嘅，同埋亦都系最变化多端嘅食物咧，就系蛋蛋啦吓。鸡蛋嘅话，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咧，佢哋唔同嘅一啲营养啦。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我哋真系唔系好知，里面有矿物质，唔好玩嘢，真系有 啊，系啊，鸡蛋里面有矿物质，所以真系好劲啊！呢个鸡蛋系咪先？因为咧矿物质咧，佢嘅味咧系高过蛋黄咯，大过诶系啦，咁咧就系佢可以帮助我哋啲。肌肉收縮，所以啲蛋白即係頭先話啲味咧係蛋白高過蛋黃， 哦、 所以啲人操肌咪就係食呢個 狂食蛋白， 狂拍十幾隻蛋白咯，所以咧就喺度操肌咯。 哦、 但係咧蛋黃裡面嘅鈉咧係比呢個 蛋白 高嘅， 嗯。 仲有咧，佢可以咧幫助咧我哋身體男性嘅睾丸發育嘅成長啦。冇錯啊！ 哦，咁即係要細路仔嗰陣時候到發育嘅時候咁啦，男仔就要食多少少啦。 強強同欣欣食唔知有冇用啊？ 過曬期， 過曬 OK，sorry， 冇提佢哋。 OK，, okay. 除此呢樣嘢之外，仲有冇啲其他嘅好嘅嘢？ 係啦，咁咧，因為咧，佢入邊嘅鈉咧係高啦，咁就可以幫助佢嘅神經嘅功能啊，同埋人體嘅免疫力咧都可以增加嘅。 哦， 冇錯。 咁所以我覺得。经过你的比较之后的话我觉得大家不相伯仲， 是 不、 啊、 是啊？没有说哪个好一点或者哪个不好，是、啊、总之就是蛋白和蛋黄都应该要吃。 蛋白可以吃多一点，蛋黄就少一点。 又啱的，是 啊, 是啊，或者三只蛋里面的话你就吃三只蛋白但是吃一只蛋黄，是啊， 是啊， 就是个比例这样会好一点、啊啊。喂，这一样东西我真的很想学， 是 就是你整个烟熏蛋。 是啊， 优柔烟熏蛋我够胆讲的就是全世界我吃过是最好吃的。 这么夸张。 真的，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要 好好 要学下，系啊，真噶。但系我就听你有讲，你就话呢一样嘢比较麻烦啲，因为如果你整嘅话咧，就会全间屋都 系 烟熏嘅味道啊嘛。 今朝整完之后咧，成个厨房我都唔敢识抽。 消防员有冇嚟？ 系啊，晨早我七点喺度整烟熏蛋，因为我几惊啲街坊走嚟揿我钟啊，搞错火烛咁啊。 实际上 会烧窿咗啲味咁样，因为要熏佢啊嘛。 但系难唔难做咧？ 依家就讲俾大家听，好唔好？我哋材料咧，咁因为你分佢啦，都好大工程啊、一次分十只啦，大佬派下街坊啊，睇下啲隔篱邻舍食唔食啊，请人食只蛋咁啦吓。咁、你我就通常都一次整十几只噶啦，系、啦。咁咧鸡蛋我今次预备十只，系、啦。咁咧有咩材料咧？烟熏嘅材料咧就有红茶嘅茶叶啦，即系例如乌龙啊、龙井啊或者保里嗰啲啦。咁咧就面粉两汤匙，头先茶叶都系两汤匙。咁红糖记得用红糖两汤匙。咁白米咧就用嚟去苦味嘅，落一汤匙内就 O K 嘅啦。 好， 系啦，咁讲个做法啦。 好、啊， 咁你想爱糖心定系点样 啊？ 即系唔好熟晒嘅， 唔熟晒 系啦， 我仲要流心嗰啲。 O K， 咁咧我哋咧首先就冻水烚咗只蛋，洗干净只蛋啦。你啲鸡蛋用之前煎或者烚，你一定要洗一下啲蛋，因为惊佢有菌啊，三门氏菌嗰啲咧。咁、你一定要鸭蛋又好，鸡蛋又好都得。但系平时我整烟熏蛋咧就用鸭蛋嘅，但系唔系度度都有卖咯。 系啊，我就觉得你好犀利，你唔讲我唔知道呢个系你嘅绝招嚟噶。 鸭蛋系啊，同埋好有营养嘅鸭蛋， 冇错。同埋我覺得唔知點解個感覺上覺得實淨啲啊，係咪 啊？ 即係你咬落去有係有煙個咬口 蛋就淋啲， 係啦，佢碎啲， 係啦係啦。咁鴨蛋你買到就用鴨蛋，買唔到就雞蛋啦。 都係洗乾淨 啦，洗乾淨佢啦。之後咧，我哋凍水，我用凍水浸過啲雞蛋啦個煲，之後就大火煲滾咗之後咧，我就冚蓋熄火啊，熄火冚蓋焗佢三分半鐘。咁就流心噶啦，之后咧，你焗完三分半钟，即刻攞出嚟浸冰水。浸冰水咧就要浸去十分钟度啦。之后就剥壳，之后咧我哋就预备烟熏嘢咯。咁你喺个镬嗰度放张锡纸啦，就铺晒所有头先讲嘅烟熏材料落去。之后咧就摆晒啲鸡蛋落到个蒸架上面。OK， 咁之后就冚埋个镬盖啦。之后咧大火咧就煲到佢咧，你见到佢有啲味啊。闻到有啲味同埋有啲黄烟出嚟嘅时候咧，你就转去中火煮四分钟，熄火掀开个盖，白色嘅蛋会变咗啡色，你唔需要落豉油噶啦，已经熏到只蛋变咗啡色，好香好正， 哇， 系嘛？ 虽然个步骤就好似好简单， 系好简 单，但系我会觉得就系会有啲担心，就系屋企会唔会嗰阵味会？ 你开住抽气扇几个钟咯，要同埋你个煲你要散嘅，系、 嗯、 啊，分完你有啲。系啊， 系咪啊？ 都几大工程啊！ 系啊， 系啊。 咁、 啊、 但系其实呢个做法嘅话，基本上就唔会失败，系零失败。 系啊，系啊，系 啊, 啊，可以零失败。但如果你想熟啲，你咪焗耐啲咯，只蛋。 头先你有讲到嘅，你就系话即系有冇一啲咩嘅分别嘅？咁你头先就有讲到话，另外有一个做法，会唔会系有一个唔同嘅做法可以分享啊？ 哦，另外一个做法咧，如果你想更加浓味啲咧、嗯，你可以浸一浸，可以滴几滴豉油落去咯。 冇错，呢、這个就我想同你讲啦。你整俾我哋嗰个咧，其实佢系冇味嘅，你只系食到嘅就系鸡蛋嘅香味同埋嘅烟熏 味。 但系我见到咧，坊间有啲 可以用 啲 卤水啊 鹹鹹， 或者浸一浸。 咁我要点做咧？ 咁你就撒完只鸡蛋剥咗壳之后，就浸卤水嗰啲汁咧、嗯，可能浸几个钟咁样，之后就擎干水，之后就攞去分咯， 即系等佢入咗味先。跟住你先再加多呢个步骤。 今日我就系做嗰个步骤，就系你一阵试下。 所以我话你一定要教人咯。 我今朝就系整咗呢一个方法啦， 哇！ 系啦，你试下你中意呢一只浓味啲，定系好似上次嗰只烟熏味重啲咯？系啦系啦， 好啦，咁今日咧就住我哋呢一个话题蛋蛋咧，我哋亦教咗大家有啦 ，YoYo 呢一个哇，真系非常之好味嘅 signature 嘅呢个叫做YoYo 烟熏蛋啊，一定要试下，跟住话俾我哋听究竟掂唔掂？ Yeah. 多谢晒 my darling， 下个礼拜见，拜拜。 Bye bye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咨询并征得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同意后，决定延续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14日，生效期间是6月30日至7月13日。政府提醒，現行措施包括所有酒吧、酒館、夜店和夜總會的顧客必須在進入處所前先進行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當局又說，現時所有餐飲和表列處所已經獲准重開，隨著人流和社交活動頻繁，香港每日新增個案持續處於上升趨勢，並陸續出現一些群組感染。污水監測數據亦顯示各區病毒量上升，雖然入院人數增加，但目前仍然維持較低水平，重症或死亡個案亦未有明顯上升跡象。當局會繼續密切監察整體疫情發展，並採取防控措施，降低疫情反彈風險。政府宣布延長協助外籍家庭傭工及其僱主應對新冠疫情措施，包括容許僱主延長即將離任外傭的現行合約有效期限。所有在今年9月底或之前屆滿的外傭合約，勞工處原則上同意可以在有關僱主和外傭雙方同意下延長最多6个月，如果新聘請的外傭未能在上述6个月的延長期內獲安排來港，僱主需要在延長期後繼續聘請外傭，應該考慮申請和現任外傭續約。而外傭在現行合約屆滿後和相同僱主續約，或將會和新僱主開展新合約，可以在原雇主或新雇主同意下向入境事务处申请，然后返回原居地，以不超过一年为限。如果未能在一年期内返回原居地，可以在雇主同意下向入境处申请进一步延长逗留期限，直至合约完结，以便在期间返回原居地。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不詮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否親自來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暨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但既然已經宣布他會出席活動，相關訊息重要，至於細節安排要等待當局宣布。譚耀宗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有關當局要求他每日到指定地方做核酸檢測，出席活動前一日安排到酒店隔離，至於是今個月29或30號到哪間酒店等細節，目前仍未知道。譚耀宗又提到，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希望習近平在典禮上談及中央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指示，以及展望香港未來發展方向。澳門的新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說，過去一日新增96宗核酸陽性個案，今輪疫情累計357宗新增個案中，50宗在社區發現，46宗在管控中發現。截至今早8點，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共跟進8283人。另外，澳門今日起一連兩日進行第三輪全民核酸檢測，居民前往核檢站前要先進行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檢測並申報，結果陰性才可以到檢測站，否則不能夠入站。當局呼籲居民不應該跨區檢測，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衛生局局長羅奕龍說，暫時沒辦法確定要做多少輪全民核酸檢測，要視乎實際研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持续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03点，升684点，成交金额10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1点，升155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400.2升16元，阿里巴巴120元升6.1，港交所397.6升23.4，美團209.2升11.1，小米集團13.78升了1.56，盈富基金22.74升7毫，吉利汽車18.7升7.4，快手90.3升2.95，安踏體育97.45升8.65，京東集團262.2升12.4。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79，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8，人民幣6.687，英磅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57，歐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1。日經平均指數報26876點，升384點。港金報17180元，升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4.99美元，賣出183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感受。 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我后生细仔，点会有问题啊？ 我间唔中先靠节食嚟控制体重，我觉得有用、啊。 你哋以为瘦后生就冇体重问题咩？以为靠节食啊就可以有效咁样减轻体重咩？错晒啊！想知道正确嘅体重管理方法，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节目里面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天气好热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 65% 嘅。星期一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会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星期三持续酷热嘅。翻嚟我哋会有片段人间，今日多谢咧，我哋咧有另外一组嘅同事咧吓，阿 Carmen 啦，同埋 Candice 会帮手噶，咁啊留意住咯。翻嚟就听下我哋今日嘅故事啦。 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 Uncertainty is burning ya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日日别折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静下心中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drench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am I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处理方式，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ing back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this pandemic gonna be us to our knees till w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都张不开口，灵魂在脑 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or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 teeth 当着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变化没得放松，变态的 time to for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 I'll be fine, one promise。 片段人间，嫁个金龟婿， Hello, ABC Hotel, may I help you?哦，你是大富集团张大富先生的秘书，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你呢？哦，张先生想 book 我们酒店顶楼全层跟家人庆祝生日啊。哎呀 ,sorry 啊，我们已经有人 book 了，他还 book 了足足一个月啊，所以今次不好意思了。是啊，唔该晒，拜拜。 喂，什么啊？乜鬼够呢？总统套房全层咁多人喺度行嚟行去，又搬呢样又搬嗰样啫。 哎呀，你唔知咩？听讲有个隐形富豪 book 咗我哋顶楼全层成个月啊，但系咧佢净系住12月31号倒数嗰晚嘅啫。 咁使唔使 book 成个月咁夸张啊？ 佢要我哋所有嘅套房跟足佢嘅设计，全部装修过晒。仲要连啲家私啊，都话要换过晒新噶、哦。听讲啊，净系装修费都成1000万啊！ 装修费都唔系重点啊！哇，佢咪真系好搭水咯咩？ 唉，咁又唔知道、啊，我净系知咧，佢身份好神秘嘅，冇人知佢个名噶。 哎呀，你估佢有冇女朋友或者系老婆呢？ 哎呀，有又点，冇又点啫？唔通佢会睇中我和你呢啲小职员咩？ 哎呀，好出奇咩？你同我啊，出晒咩全酒店最靓最靓嘅女职员啊吓，话唔定佢会睇中我或者我哋是但一个呢、哎、 想太多啦，我觉得唔会咯。 哎呀，讲翻正经嘢先，佢几时嚟啫？ 听讲系12月31号嗰日嘅3点。 好。等我呢排日日都做 facial， 整靓个样先一齐啊！呀，仲未嚟嘅，好心急啊！ 哎呀，你唔好成日净系望住个门口啦，佢要嚟就会嚟噶啦。 哎呀，嚟啦嚟啦，好多人行紧入嚟呀！ 系系，我呢啲应该系保镖嚟噶嗬。个个都神高神大，又戴晒耳机咁样。 哇，保镖都咁大只，好犀利啊！你估系咩样嘅咧？ 哎呀，一阵咪知咯。 喂、哎，小姐。 哎呀，等阵先啦，忙紧啊。 忙紧，你净系眼定定望住个门口啫。唔该，小姐，我要攞房 check。 阿妹，你搞掂佢啊！日啫。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嚟啊。先生，你贵姓啊？ 我姓马，我 book 咗你哋顶楼全层。 吓、啊？哎你啊，等我嚟啊，等我嚟帮你啊，先生，等咗你好耐啦。 你等我？ 唔系，我意思咧系，我哋酒店咧都供应咗先生好耐噶啦。嗱，我带你上去你 book 咗嗰间房吓。 你 book 咗嗰间房？即系我间房系嘛？ 唔系，系啊，你间房唔系我间房。哎呀，即系你啊，我乱晒呢边。 啊，等， 多嘢做，好混乱。 我仲有个助手。Peter 仔，行快啲啦！ 系啊，知啊，唔好意思，系唔好意思啊，阿马生 check 紧啲行李啊，系 OK 啊嘛 ，OK 啊，马生 OK 行得噶啦， 啊行啦，靓女， 好啊，呢边啦，嗱，我 lock 咗噶啦，唔好同我争啊，唔计。Mr. Ma， 间房嘅装修同啲 decoration， 咩神话？ 啲装饰啊！ 哦， 啱唔啱你心水？ 勉勉强强啦，边阿仔，小辉， 系，嗱，呢度系阿马生俾你嘅， 1000蚊。 Peter 仔啊，做咩俾咁少啊？跟得我出嚟行，起码俾一皮啦，俾啦， 10000系嘛？好，知道马生， 成沓啦，唔使数数乜鬼。 多谢晒啊，系啦，马生，啊，你朋友几时到啊？ 朋友？一眼睇晒啦，我同我助手两个啫，冇啦。 吓，你 book 全层，净系得你两个冇女朋友嗰啲啊？ 我 book 全层系因为我唔想有人嘈住我，你知啦，而家啲疫情咁犀利啊，又未搞掂，一阵间如果有个人下一次传染埋我，咪死。喂，靓女，你知唔知我条命值几多钱啊？其实我自己都唔知，我净系知道咧，每一分钟咧。几千万上落入我荷包噶， 系嘅系嘅，不过得一个人倒数，好闷噶 ，borrowing 吓，咁啱我又差唔多收工，我啲朋友都个个赞我系开心果噶，任何时候有我喺身边咧，都真系开心到跳起噶，你唔介意我放咗工可以 ？OK， 杀你，边个仔？ 俾50,000呢位小姐。 唔好，你误会啦。啊，呢啲咧系朋友嘅约会嚟噶，唔系酒店嘅服务嚟嘅，系唔收钱嘅。钱系买唔到友谊嘅。啊，迟啲先算啦吓。 迟啲。 啊，唔系，迟啲都唔收啊，唔收你约佢啊，直头同你分身骨成硬你啊。 哇，得我听唔到你讲咩，是但啦。喂，我冲个凉，冥想一阵，表弟仔， 系 同我开音响，我要听贝多芬 C 大调第一交响曲。小姐， 系 攞条毛巾制俾我， 哦、 跟住一个钟头、 啊、 过嚟揾我。 啊，冇问题。 毛巾仔细细条， 冇问题，一阵间见吓。 你好巴闭喎，好做唔做啊？讲埋晒啲嘢。 sorry， 少爷仔，唔好嬲啊！喂， 咁大声嘅头先你吓， 对唔住，我过分咗少少，唔好意思啊。我知头先你 冚翻条毛巾仔先，我唔想望住你嗰啲奇怪嘅地方，冚翻条毛巾咧。 又会咁大条对我嚟讲，关住佢先。哇，唔好意思，头先我真系有啲过分。不过又系你叫我同你调转身份啊嘛。梗系要高啲啦，型啲。 我唔系讲呢样啊， 嗯、 我系话做乜你要应承头先嗰个女仔话等佢上嚟同你倒数啊？吓、 啊，你都知我份人 咸湿啊嘛，我知。 冇，我咧就好客啫啊，我不嬲好客嘅。喂，反正全程都系我哋 book 咗噶啦。嗱，总之你一间我一间房，一定嘈唔到你嘅，放心。 啊、你个人真系，诶、哎，好啦，唔睬你啦，我出去行一阵先啦。 慢慢，不过一阵翻嚟咯，吓唔好入嚟我间房啊，费事你睇到啲你唔想睇嘅嘢啦。唔该晒，好，冲个凉凉先。 Taxi， 哎呀，架架都有人啊，真激死啊！ 啊，你咪 reception 嗰个女仔。是咪揾车啊？不如如果接唔到车，我车你啊，好唔好啊？介唔介意啊？ 咁点好意思啊？ 我唔紧要，我少爷上咗房休息，我今日冇嘢做噶啦，自由身。你一上车啊！ 哎，好， 上咧上咧。 唔该晒。哇，你架车好靓啊！ 我少爷架车，我打工仔边有钱养个咁嘅车啊？系咧，你翻屋企啊？我车埋你啊！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 嗯，好。系咧。头先我见你截车好似好心急咁样，系咪屋企人等你翻去啊？ 咁又唔系，不过咧今日有啲攰啊，想早啲翻去休息啫。 哦，啊，其实如果唔介意嘅，我又一个人，你又冇人等你翻去嘅，不如食餐饭啦，食完先车你翻去好唔好？ 哦，咁都好啊。 嗯， 系咧，我想白啲嘢，唔知得唔得啊？ 白啲乜嘢啊？你讲嚟听下。 我好奇咧，点解你个少爷会 book 晒成层一个人喺度倒数嘅？ 哦，点解 book 成层？其实咧呢件事由好多年前一件伤心嘅往事讲起。我少爷本来有一个好好嘅女朋友，两个人识于微时，佢曾经应承过个女朋友。将来如果发咗达，一定会 book 全城最靓嘅酒店，同佢倒数庆祝新年。点知佢都未发达啫，佢女朋友就喺个车祸嗰度过咗身。佢为咗完成呢个承诺，所以你做咩喊啊？ 咁个故仔真系好感动同好浪漫啊嘛！但诶，咪住。 吓咩？ 佢个样咁咸湿，一啲都唔似你讲个人嘅。 哦，你讲个场面怪啊！对唔住，我唔应该咁话我少爷吓。 佢真系好场面啊！ 系啊系啊，佢样你觉得好咸湿咩？哦，是但啦，啊，唔好讲佢啦。系咧，你想食咩啊？法国菜、日本菜、意大利定系咩啊？ 嗯，我冇所谓嘅。 是但啊，哦好，有间食法国菜好好噶，不如我哋去嗰度食啦，好唔好？ 诶，好啊。嗯，如果你唔介意，我上头一阵、 哦， 不如到咗，麻烦你叫我啊。 冇问题，咁你恰一阵先咧。啊，到啦！ 呢度。呢度啊， 系啊， 呢度咪全城最贵嗰间法国餐厅嚟，听讲食个早餐都几千蚊噶、啊，你又话你系佢打工仔嚟嘅？ 在另一方面，在酒店顶楼一间房里面，两个人的对话如下。 两个秘密俾你知啊！ 咩啊？ 你做乜流口水啊？ 嗯， 我其实系女仔嚟噶。 吓、 啊！你一定要负责任啊啦！你买几多搭楼俾我先？ 望住我，口水流晒出嚟。你讲一个秘密，咁我讲翻两个秘密俾你听。 咁犀利？ 第一，其实60年前我已经唔系男仔。 哎，好衰噶！ 第二，我亦都唔系嗰个有钱佬。我只是他的助手兼跟班兼打杂，阿 Peter 才是真正的有钱佬。 不是扶住我啊，给点药油我啊。 间餐厅咁大间，但是一个人都冇嘅。 冇噶，今天 book 晒嘛，成间厅全日我俾晒钱噶啦，中意坐几耐都得。 吓、啊，你包咗间餐厅啊？ 系啊，我唔想嘈住我哋倾偈啊嘛。正式介绍我自己，其实我先系 book 咗顶楼嗰个。我本身系一个中血，唔系中血，中日混血。个名我唔识讲中文啊，平时讲开其他英文啊、日文，我叫洗钱太郎。Anatama， 你加得个赞 master 啊 ，Sodiska。 其实唔单止香港，我喺世界各地都 book 咗一间酒店嚟倒数。因为我相信我的另一半会在地球不知道哪个角落出现，现在他果然来了。 在哪里不见的 那个人就是你咯，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啊？ Oh my God， 最爱的 无害怕，真爱永远不死，必将再与你一起，恋爱十万个世纪，最爱的如若你敢孤单和伤悲，请把你两眼关起，准我在思海里飞，求明白这落人是为你赴东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退，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必就回来回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都真，知否爱你有多深，海也未及这么深，这一生和下世都盼有缘与份，可否再听你声音，可在互相的抱紧，求明白这路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拒，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必再回来回他热恋的恋人，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求明白这个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拒，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必再回来回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 再度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 好，星期一嘅晏昼12:57，今日节目差唔多嚟到一个尾声噶咯噃，多谢收听吓。嗯，好啦， 希望阿李婆听日冇事啦。 佢冇事，你有事啊？ 我使惊佢， 我使惊你。 我阵间打个电话俾佢，睇下嗰啲声系屋企声啊，定出去饮茶声？呢啲咁嘅招，你估我唔识啊？ 医生指啊。好啦，有请大家听朝十点前，拜拜， 拜拜。 我像困于火圈中，连转连转也跨不过边缘，拼命痛也冲不出你共我那些原始的心里缘。已人亦明白，若不一刀了断你我痛苦，但以无力逃避这晚一段，绝对是错的。在明日神梦没清